怎么爱令人难想象，能不能不必受伤，心会自己坚强，失去了方向也不会怎样，希望你明白，寂寞的时候我真的只想大声地歌唱，爱情不该只是迷路在城市守候的孤单，匆忙过街的你没有注意我，让我默默无助，天空就要下起的大雨将会冲淡着你我，试着逐渐远离你的方向，自由自在飞翔。 Yeah。

到最后才了解已走过的真爱，每个人都期许下次到真爱，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，每个人都期许早点找到真爱，这颗心有冤女花结并头，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，大家冇争斗，快乐无忧，听只歌轻松下，敲响恨手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心得好报。财神妈，财神妈，揾钱易正路。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佢睇起你。 财神刀，财神刀，好走快两步，得到

我想要自由自在快快。 种盲目，我不在乎没了退路，要拿永远当赌注才算输。当爱变得毫不在乎，你的自私我的不服，风吹出你的影子太无助。我能说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爱你，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恨你，这么投入都不够，还能再说什么，留下苦自己吞服，一分胜负早该醒悟。我能说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爱你，也能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去恨你，用坚强掩饰脆弱，忘记你的全部，这段情我是俘虏，输得彻底却给你祝福，忍住不哭。

是我，我是你，一生亲爱的，我的心，你的心，彼此深爱的，天长地久的爱情，值得你给我好好感受。 感动， 我在等，我在说，一生亲爱的，我在等，我在守，一个亲爱的。长地久的感动，值得你给我一份承诺。爱要超越时空，

我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感觉你的眼眸。

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像你的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梦里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沉默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梦里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